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圆满闭幕。 国际田联官员赞扬北京空气质量保障。 阅兵期间，1号线全线停运。 本市迎来8月份最大降雨过程，未来几天雷雨频频，天气凉爽。 从9月4号起，机动车出行大幅反弹，道路交通面临巨大压力。 9月1号起，城镇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开始办理。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昨晚在国家体育场完美落幕。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刘鹏、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国际田联主席拉明迪亚克、国际田联新当选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与来自各国各地区的运动员、教练员和来宾，在团结、欢乐、和谐的气氛中，共庆北京田径世锦赛圆满成功。王安顺代表赛事组委会致辞，向顽强拼搏、勇创佳绩的田径健儿表示祝贺，向国际田联合作伙伴、广大媒体以及全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致以敬意，向海内外嘉宾和亿万观众表示感谢。他说，正是各方的团结协作、共同努力，使北京向世界奉献了一场精彩成功的田径盛会。田径让世界更美好，衷心希望大家记住热情好客的北京市民，预祝伦敦田径世锦赛圆满成功。迪亚克宣布北京2015田径世锦赛闭幕。他说，过去9天里，在这绝美的中国国家体育场，我们见证了史诗般的对决。随后，国际田联会旗交接仪式开始。王安顺从本届比赛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中国运动员刘虹手中接过会旗，向全场观众挥动，然后经过中国田径协会主席段世杰传递给迪亚克主席。迪亚克将会旗交给英国田径协会主席林·戴维斯爵士，最后传递到下届田径世锦赛主办城市伦敦市体育局局长塞门·库珀和本届赛会英国代表团团长马丁·鲁尼手中。随着本届赛事主题歌《乘梦飞翔》响起，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圆满闭幕。 北京8月20号启动田径世锦赛和阅兵两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以来，连续多天北京空气质量为优良水平。国际田联医疗代表胡安·阿隆索先生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北京空气质量表示满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根据数据统计，北京从8月20号到8月30号 ,PM2.5 日均平均浓度低于2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0%以上，保障了在此期间召开的2015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的空气质量。国际田联医疗代表胡安·阿隆索先生说， 超过90%以上的时间，空气质量的这个各项污染物的指数浓度都是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限值的，所以我相信对于运动员是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 阿隆索对北京为保障世锦赛空气质量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他们的工作十分的高效，随着北京市开展了机动车的限行、关闭工厂等一系列的措施以后，空气质量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并他们所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初的要求。 这次两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不仅带来了好空气，也证明北京治理大气环境的努力方向是正确的，同时唤醒了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北京可以在这次的世锦赛保障工作当中去获取更多的经验，这样在今后可以继续去保持这样一种良好的空气质量，让北京的市民可以继续享有这样良好的干净的空气。 新闻广播消息，结合季节性污染物排放特点， 在总结前期阶段性执法工作和分析研判空气质量变化趋势的基础上，8月28号起，市环保部门组织调整全市环保执法力量，开展为期一周的护卫蓝天专项执法行动，打击重点集中在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护卫蓝天专项执法行动开展以来，截至8月29号夜间，全市环保系统准备立案处罚违法行为67起，现场查封违法排污设施5起，取缔非法洗衣厂一家。 9月3号阅兵活动期间，交管部门将对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其中阅兵期间地铁一号线全线停运，相关道路的部分公交线路调整，提醒市民注意管制通告，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9月3号阅兵当天，本市核心区内多家大医院将停止诊疗活动，不过东西城核心区及警戒区范围之外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区属医院正常开诊，承接当天周边大医院停诊带来的病源分流。此外，急诊24小时开放。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从昨天早晨8点到今天早晨，全市降下 10.9 毫米雨水，是8月以来最大一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观测点为房山霞云岭气象站，超过70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据了解，进入8月以来，本市降雨明显偏少，到今天早晨，本月降水量不足70毫米，降水量超过5毫米的天数也只有2天。 受冷涡系统影响，雷阵雨天气近日频繁露面，本周雷雨仍多光顾京城，也将带来更多清凉，令人心仪的秋高气爽已经越来越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上个周末，北京白天晴空朗朗，从午后开始，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四处流窜。昨天下午，北京城近郊区出现持续性降雨，房山、大兴、东部的通州、顺义一带雨量较大，达到中雨以上，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的雨量分布不均，基本是小到中雨。这种分散性降雨的幕后推手是东北地区的冷涡系统。这个冷涡的后部不断有冷空气南下影响北京。每次当冷空气南下的时候，如果北京有较好的降雨条件，就会出现雷阵雨天气。本周仍然是雷雨频频，今天上午有分散性小雨，主要降雨出现在傍晚到夜间，局部地区有中雨以上的降雨。9月3号到5号假日期间，3号出现降雨的可能性不大，天气较好，4号和5号北京又将有一次比较明显的全市性降雨天气，目前来看雨量是中等，市民朋友外出要注意防雨，带好雨伞。不过雨水的洒落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和夏天告别的节奏，本周气温和前期相比有了明显下降，今天最高气温是26度，周二下降到25度，周三周四最高气温恢复到30度左右，而从周五开始最高气温又下跌到25到26度，这周夜间的最低气温也都回落到20度左右。暑热天气悄然消退，北京将进入到比较舒服的天气状态。根据历史资料统计，北京常年的入秋日在9月3号前后，这也意味着北京的秋天就要到了。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常年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安宁收藏灾难，沧桑文物会说话，让历史告诉未来。 走进四川大邑县剑川博物馆的展厅大门，宽大的影壁墙上镌刻着这样一段文字，这是馆长樊建川写给所有观众的开场白。这个开放于2005年8月15号的博物馆聚落，占地10万平方米，共有25个分馆，收藏了大量抗战文物。倾尽家财投身博物馆事业，樊建川戏称自己是大馆奴，他希望替这个时代收藏一段历史，留给未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让历史 每个手 老兵首映广场，这个创意是樊建川的得意之作，邀请尚在人世的近5000名抗战老兵留下手印，镌刻在玻璃材质的高墙上。红色的手印旁边详细记载了老兵的姓名和当年所属部队。众多玻璃幕墙排列成一个 V 字，在阳光下烁烁发光。樊建川想告诉观众，是怎样的一种力量支撑了抗战8年那苦难但顽强的岁月。 那个老兵首映广场，它是反映一种民族的力量，反映一种庄稼人的手挡住了日本的侵略，更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根，保护我们的一种民族的这种精神家园。 今年91岁的陈文辉老人手印也镌刻在广场上。他少年时从四川眉山崇礼镇出川抗日，抗战胜利后还作为军官代表在湖南长沙接受日军投降，衣锦还乡。 我回来时难过死的。 回家的时候，我的父母都还在。我当时参军的时候17岁，已经跟一个姑娘成亲8年了，一直到我8年之后回家，她还在等我，守着我。 不讲到这个。 2014年，四川抗日老兵救助会在民间寻访中找到了已经风烛残年的陈文辉，并把他以及其他抗战老兵的信息无偿提供给了建川博物馆。因为会长杨红雷很认同樊建川用手印留存历史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依然健在的老兵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少。 樊建川跟我聊天，他就说了，我做的这个老兵手印墙是公益啊，任何人不用钱都能去看的。我就说，那我从此以后我就给你免费给你提供。 现在的这个老兵，我们看起来是越找越多，实际上就是他们消失的越来越快，他们明天很可能就在我们的面前凋零了。 樊建川的父亲也是抗战老兵，正是这种家国情怀让曾经从军从政又从商的樊建川不惜倾尽家财最大限度地留存历史。 我们实实在在地付出了3000多万人的死伤，它是我们一个民族惨重的一次教训，它是有警钟的意义。大家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回头看一看，然后他们博物馆来看半天，看一个小时，对历史加上了解。我们的现在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能都要把自己的事儿做好，我们都要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概念，要团结。 计划在2016年开放的日军侵华罪行馆，目前正在通过社会众筹的方式兴建。樊建川希望用独特的方式跟否定日军侵华历史的群体较一较劲。 在这个馆里边，陈列的10000件实物，全是从日本收集回来的。31年一个厅，32年一个厅，33年一个厅，一直到45年，14个厅。那么每年的文物、图片放在那儿，每一年的大事迹，我这样做展陈，就相当于一个中国人最大的诚意，就是我们如实的嘛，把这个战争的轨道浮于纸盘。那么这个馆呢，我希望能够得到普通日本人能够来看，能够从31年走进去，从45年走出来。哪个地方不对，那请你指出来。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平顶山惨案、731的细菌部队，哪件事是假的？你指出来呀、啊，指出来咱们就改呀、啊。现在这个馆呢，虽然没有开，但在日本的朝野已经有很大的影响了，很多日本人关注。 有人把自掏腰包投资博物馆的樊建川称为樊傻儿，因为博物馆基本是无法盈利的，但樊建川却自嘲为馆奴而自得其乐，还早早拟定了遗嘱，死后把建川博物馆捐献给成都市政府。他在博物馆的壮士广场中放置了200多尊抗战期间中国名将和名士的铸铁雕像，还以自己的脸为原型铸造了一尊身穿抗战川军士兵军服的雕像，放在广场门口为先贤站岗。 我是没有资格进去了，因为他们都是我的父辈嘛，壮士是我崇拜的追随的榜样，我有能力责任给他们站岗。这种为壮士站岗的心愿，应该是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男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们啊，就是一代一代的这种心愿，都一直保持这种赞扬和追随这种态度的话，这个民族就会有光明的未来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2015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江顺玉，男，1984年出生，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崇文分公司保安中队长。2015年3月16号19时许，王府井卡地亚表店附近，一名警察在抓捕嫌犯时发生撕扯，高声喊人帮忙。下班正要回家的江顺玉见状，马上冲上去协助民警制服了嫌犯。经查，这名罪犯抢劫手表11块，总价值约390万元。 李宇明，男，1955年6月出生， 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少年时他家境贫寒，靠坚强的毅力读完了研究生，刚刚事业有成时，妻子却患重病瘫痪在床。他义无反顾地挑起家庭的重担，又决然地调整了研究方向，最终学术和家庭两不误，谱出了学术与人生的辉煌乐章。 林云志1975年出生，中铁电气化局成铁公司总工程师。他是智能化轨道交通建设的技术领跑者，从理念创新到施工变革，从小改小革到模式升华，在轨道交通施工装备、施工工艺的研发和新技术推广应用等方面成绩突出，获得国家新型实用专利6项，取得创新成果23项。这些成果推动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技术进步。 徐淑珍，女，1950年6月出生，北京市通州区火线镇火线村村民。她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为别人的婚姻幸福东奔西走是她的幸福。30年来，她撮合成家偶300多对，一分钱不收。她说媒从不隐瞒夸张，她尽心尽责，深入了解男女双方的情况，有时还要帮助双方消除顾虑，化解误会，直至走入婚姻殿堂。 张志刚，男，1960年4月10号出生，北京出租车司机。23年出租运营，张志刚无一例投诉及交通事故。他爱岗敬业，每年除夕夜都坚持运营，送乘客回家过年。他牵头成立了的士书画社，组织出租司机用书画作品投身爱心公益活动，慰问过汶川地震、国旗班、敬老院、医院、交警、环卫工人以及需要帮助的同行。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7，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市交通委发布消息说，从9月4号起，本市机动车出行需求将大幅反弹，加上大中小学、幼儿园开学、中秋、国庆临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道路交通运行面临巨大压力。预计9月6号、7号等8个重点工作日，高峰交通指数将突破9以上。 北京市医保中心近日发布消息，2016年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将从9月1号起开始，到11月30号结束，请参保人员及时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7月底至今，首都机场安检部门加大了对夹带打火机、火柴、充电宝的查处力度，已经查处多起违规夹带打火机案，并及时移交公安机关查处。 市公安局通报，警方目前已经实现了对所有196条进京道路常态化全面管控，视频天网街面可控探头达46000多个，查获违法犯罪嫌疑人数量提升了8倍，突发事件处置率提升了67%。 今年，北京市东城、西城的人民群众在群防群治工作当中，已经为警方提供了大量线索，并获得了200多万元的奖励。根据西城、东城群众提供线索，共抓获治安拘留以上人员2000多人，以西城大妈为代表的民间治安力量的作用愈发明显。 2015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开始报名，今年成考继续采用网上报名缴费的方式。考生需要及时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了解相关信息，报名截止日期为9月5号。 2015年下半年，本市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将于11月21、22号进行，共涉及职业指导人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理财规划师等12个职业。参加此次鉴定的考生可在9月1号到7号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和第2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闭幕。过去5天里，两大国际图书品牌强强联手，吸引众多读者品味书香。 京津冀大学生社区绿色环保公益行活动日前走进了朝阳区双井街道苹果社区，与居民开展垃圾分类、爱心捐物、儿童环保游戏、文明养犬等八个主题的环保志愿互动活动。 故宫博物院建院九十周年的重量级展览《拾取宝集特展》将于9月8号到11月8号展出。展览分为典藏篇和编纂篇两个部分，分别在武英殿和延禧宫同时展出。《拾取宝集》是乾隆帝将内府历代书画精品编纂而成的。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肖朝阳、李斌，播音员滕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非常凉爽，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9度。今天白天仍然有小股冷空气影响，本市还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大家仍然要有防雨和防雷电的准备，外出要带好雨具，还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南部有中雨伴有雷电，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沃尔沃2016款 S60L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全新上市，更尊享2年免息金融支持，首付46,000，日供256元，详询沃尔沃北京经销商。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保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起到众安心解读。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天桥微改楼是否应加装电梯之谜，引发项目存在严重违规疑云。微信朋友圈成谣言重灾区，制造传播谣言者是否承担法律责任？下面是详细报道。 追踪报道。 天桥南里和北里社区是2000年天桥地区危旧房改造的回迁房小区，爬了10多年楼的居民却猛然发现，按照国家规定，7层及7层以上住宅应当安装电梯，但是这两个社区符合条件的楼都没有电梯。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持续追踪，请听报道。 要想弄清楚天桥南里居民洪先生所居住的小区房子该不该装电梯，房屋当初规划设计的层高就很关键。记者和洪先生一道向北京市规划委和北京城市建设档案馆申请了天桥南里的规划设计图和竣工图，将图纸带给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文国伟。 这是跃层式，6层从这上来以后，内部自己的楼梯就上到7层上去了。所以对于这一户来说，它是6层户。 楼房设计为6层，而洪先生却住在7层。记者找到了天桥微改项目的设计单位北京中天元设计有限公司。图纸上的设计人员中，如今仅有一位名为张海波的设计经理仍在这家公司工作。 这不是这里不是跃层的吗？ 对，跃层啊。这按理说跃层应该是一家的。 是一家的呀。 但是他们卖给2家了。 这是下去的，六七是一家，对的。那这就是看到上面，就我们到6层已经到头了，没了。 设计单位对于为什么会出现图纸与实际的房子不一样语言不详。当时天桥微改小区的施工方之一是中国新兴宝庆建设第四公司，但该公司质量检查部门的工作人员只是让记者去找开发商。天桥微改项目的开发商是北京市天桥投资开发公司，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是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隶属于西城区。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记者也采访到了该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刘文生，但他表示过去的问题不要再问为什么。 天桥围改本身是市里边是三区五片试点，保留任务比较急。再一个就是回迁人比较多，增加的容积率好像是增高了。你别老问为什么，这都是废话，我打消你这个想法。 据洪先生透露，像他这样情况的还有97户，涉及的面积约6000平方米。如果按照当时每平4000左右的价格计算，那么销售的金额将超过2000万元。从事房地产诉讼的上海杜月平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杜月平在采访中表示，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说的，他们要承担法律责任，对建设单位、开发商要处工程合同价款2%以上、4%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那些政府各部门，包括那些企业，要追究他们的行政责任，如果涉及到刑事责任的，还是依法进行追究。 马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说， 说最近网传啊，全国高速口，比如说什么机场高速啊，什么京通高速啊，从9月1日开始查车上的灭火器、三脚架，如果没有扣6分，罚200。公安部交通安全微发布，官媒给辟谣了，传言不实，不少车主开始制灭火器。再次提醒网友，勿轻信转发未经核实信息，遇交管类相关热点问题，可向当地交警部门官方微博、微信进行求证。 热线编辑随后拨打了122咨询这个传言是否属实，工作人员答复并没有接到相关通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洪道德分析， 灭火设备大检查，因为像这个呢，你很难说它是一个谣言，它确实是这个信息是不实的。谣言我们给它下的定义是必须有危害后果的，损害了别人的名誉啊，社会秩序带来了混乱啊。 网络谣言的制造传播者是否会根据情形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洪道德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29号刚刚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9草案中，增加了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犯罪。 刑9之前，我国刑法呢，关于这个网络传谣就没有了这个规定。因为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的话，只有这个制造、散布这个恐怖信息罪才构成犯罪。到2013年呢，两高呢通过司法解释对这个利用网络进行犯罪的一些情况做了规定，它有一个空白，利用网络造谣，不针对某一个人，也不针对某一个机构，那么好像还是无法对他作为犯罪来处理。食品安全，某某地方生产了一种水果不能吃，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他这个谣言泄出来以后，可能就把这个地方的行业就给毁了。这次法律给出了一个答案了，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可娟，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牛街北口由西向北左转车多，另外安慧桥辅路由东向西直行车多。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均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 农行推出一商管家电子商务服务平台，集商品在线销售、订单多渠道支付、供应链商城运营、财务管理为一体，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电子商务金融综合服务。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大额存单，8月18日至9月8日，30万起存，利率基准上浮40%，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期，多期限选择，固定利率，安全性高。详询95559交通银行。 7月18日起，遇见好书百社万种图书优惠大联展惊喜亮相，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购展销图书满100赠50，满50赠20购书券，暑假赶快行动吧。